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14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1和6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天津从入境人员中检出奥密克戎变异株，为中国内地首次检出。 星巴克被曝私自更换配料标签，使用过期食材，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已经开展行政约谈。 京城京市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二版防疫手册发布。 地铁14号线将于今年年底全线贯通。 国内方面，浙江绍兴气膜实验室投入使用，日检核酸可达280万人份。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错误不能闻过是非，诚恳道歉才是正解。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表示，奥密克戎在全球传播的风险非常高。 财经资讯，国家发改委明确，我国将会在2025年建成全国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平台。 前沿科技，科研人员发现奥密克戎毒株可能会削弱疫苗的保护作用。 旅游文化资讯，又一批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家，美国友人捐赠明代陶俑入藏上海博物馆。 好，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我们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好，今日头条我们先来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天津市疾控中心对12月9号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呼吸道标本进行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分析，经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都确认检出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这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据了解呢，这名感染者是入境闭环管控人员，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很多朋友呢也担心啊，今年冬天国内是否会流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呢？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全球健康中心主任杨鹏表示，短时间我们应对的可能还是德尔塔疫情，奥密克戎后面会出现，增长率如果达到40%，到明年5月份呢会成为主导毒株。不过现在来看，它的传播能力可能更强，也可能在1到3月之间成为主导毒株。如果北京出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话，能够第一时间鉴定它，同时采取措施，高警戒的来应对。 此前呢，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奥密克戎离我们很近，因为中国和很多国家都有飞机通航，奥密克戎毒株不单在非洲，目前已经输入到其他国家，在有些国家可能已经有潜在的流行了，所以输入中国的机会很大。 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坚持科学佩戴口罩，接种疫苗，不聚集，这样都是有效的防控措施。特别是3到11岁的儿童，60岁以上的老年人，要积极配合新冠疫苗的接种。入境人员、高风险岗位人员、重点疫情地区人员要主动申报，配合做好健康监测及分类管理，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减少不必要的出行，毫不松懈，共同抵御新冠病毒变异株带来的风险。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星巴克翻车了。近日呢，新京报记者在无锡市2家星巴克门店卧底调查发现，星巴克将过期食材更改有效期标签之后，继续做成多款畅销饮品售出。主管店员 篡改保质期，部分的食材被人为的延保一周，承诺开封后不过夜的糕点第二天仍然是偷偷上架等等情况。 针对这一情况，昨天呢，无锡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息，他们已经立即组织工作专班，全面开展核查处置工作，责成两家涉事门店停业整改。 昨天，无锡市市场监管局还同步的，对全市其他82家星巴克门店开展了排查，发现从业人员没有戴工作帽、加工区物品摆放凌乱、消毒记录不全等15处问题，都已经责令整改。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对星巴克中国华东北区进行了行政约谈，要求公司对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全面自查，落实整改。 昨天呢，无锡监管部门已经在全市部署开展以打击虚假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为重点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力保障市民的食品安全。 事情发生之后，星巴克中国官博也发布消息回应称，星巴克中国已经关注到有关无锡星巴克两家门店的报道，对于报道中所涉及到的食品安全问题深感震惊，对此事件高度关注，已于第一时间关闭了这两家门店，并立刻启动深入调查。 星巴克是全球第一快消咖啡品牌，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咖啡品牌之一。在中国呢，拥有超过5100家直营门店，可以说它让不少消费者完成了对咖啡的一种启蒙，很多人也对这个品牌抱有相当大的感情。某种程度上，星巴克成为中产消费的一个符号。 在官网上，星巴克还着重强调，2019年星巴克顺利通过国际权威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审核，成为国内餐饮连锁行业中获得这项认证的第一家企业。而这一事件的曝光可以说是狠狠地打了星巴克的脸。 这并不是星巴克第一次被指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天眼查显示，深圳、湖北、成都、重庆多家星巴克分店都曾经因为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被警告或者罚款。另外，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呢，也有不少消费者说，星巴克的三明治吃出了异物，吃到了发霉变质的星巴克食品等问题。 在食品安全方面，星巴克确实有着一套严格的监管标准。比如说，按照星巴克的规定，旗下门店要每天进行食品安全自查，同时管理团队和食品安全团队会定期对各区域门店进行内审。每家门店每年至少要接受一次第三方的突击检查，20%门店接受第二次飞行检查。那么，星巴克品控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一起来听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的分析。 每一个企业其实它的质量内控体系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完善的，也是比较夯实的。星巴克它的整个质量内控体系应该来说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在店长考核这一块应该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漏洞。具体来说的话呢，现在所有的这个门店呢，它实施的是一个店长负责制啊，就是说他这个店长要对这个店的经营情况、利润以及整体的一个运营是负全责的。总部对他的一个 KPI 的一个考核的这个权重如何去分配，这个决定了他的叫做运营的思维以及监管的行为。不难看出，为什么很多的大店，这种世界级的大店都会出现这样问题，就是因为整个 KPI 出现了一个偏差。如果说它是以这个业绩跟利润为第一权重的一个 KPI 的情况下，这个店长就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考核的重点在哪里？它的这个重心就会放在哪里？这是很关键的。这个其实从3年前我就一直在呼吁所有中国的这个餐饮企业都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企业考核员工、考核店长的一个第一权重的 KPI。 但是事实上来说，并没有企业去响应我这个建议，因为食品安全跟成本、跟运营、跟管理的难度，它一定是相悖的。第二个来说，国家对于食品企业的一个监管的力度、处罚的力度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影响。那例如说，哎，有一家企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罚他2亿，罚他5亿，你可想而知，所有人他的这个弦一定绷紧，都在食品安全这一块。说罚个3万，罚个5万，罚个10万，根本没有用。所以来说，这个跟国家在整个法律法规以及处罚的这个速度跟力度这一块，它是息息相关的。 嗯。好，听完朱老师的分析，我们也要回顾一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啊，从奈雪的茶、胖哥俩肉蟹堡，直到最近出事的星巴克，一亿连串的大牌连锁餐饮失守，说到底就是相关的企业在食品安全方面诚意不足、决心不足、投入不足。 这一方面需要企业拿出诚意，真正的去转变评价体系，减少成本控制在 KPI 当中的占比。另外一方面呢，需要相关部门拿出更多的办法，在监管规则上做出更多细化，如此才能够倒逼企业严格守法，通过使其敬畏法律来达到敬畏食品安全的目的。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事，先来关注昨天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相比于10月份发布的第一版，这第二版防疫手册呢，就疫苗接种、海关入境要求、机票预订、出发前检测等提供了更详实的信息。 比如针对各利益相关方关注的赴华航班事宜，防疫手册2.0版规定，来华第一入境点必须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预订包机或者临时航班信息提供给相关的主管机构后，需要至少20个工作日完成审批手续。 为了有效控制疫情，所有参加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组织呢，都已经指定了新冠联络官，确保各涉奥人员了解本手册的内容、违反的潜在后果等等，协助各涉奥人员完成来华前所需文件的准备。 对于既往感染者，防疫手册2.0版要求，入境前既往新冠感染者要至少在出发前8个工作日向北京冬奥组委提交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包括确诊康复情况的英文版医学证明或实验室报告等。 交通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啊，分段运营多年的地铁14号线终于要在年底全线贯通了。昨天呢，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作为14号线剩余段最重要的节点工程，丽泽商务区站主要工程基本完成，近日会开展剩余段全线竣工的验收工作，年底会实现初期运营。 即将开通的14号线剩余段包括东管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虎营站、西铁营站和景丰门站5座车站，其中呢，这个景丰门站呢，未来可以与19号线换乘。 别看建设的晚，丽泽商务区站人家可叫大器晚成 啊！ 建成之后呢，可以与新机场线北延、规划的11号线还有丽金线等多条线路实现换乘，为丽泽商务区打通了交通大动脉。 14号线全线贯通之后，丽泽商务区、方庄住宅区以及西大望路、望京等繁华商业街区将实现直接连接，到那个时候可以极大的方便北京西南、南部和东部市区的居民出行。 京城京市，我们在针对刚刚发布的中考体育新政为您解读一下。昨天呢，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对热点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解释。 是根据新政呢，中考体育现场考试项目由原来的8选3变为22选4，很多家长都在考虑啊，是否需要给孩子额外的报个学习班啊？对此呢，李毅表示了，考试项目的增加呀，是给孩子们更多的选择，提高学生得高分、得满分的几率。绝大部分项目会在学校不同年级的体育课当中学到，家长完全不用着急去外边报课外班。 另外啊，这一次方案的一大亮点呢，是增加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李毅透露，不会新增专门的教材，考核内容呢，都是学生在之前各科的学习当中积累下来的健康知识。比如说体育课上，他肯定会讲到啊，准备活动还有拉伸运动的必要性。生物课和化学课呢，它会涉及科学合理的膳食结构等。考试不用动笔，只是在电脑上做选择题。考试不是目的，只是希望引导大家都要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浙江的疫情。12月12号，浙江新增74例本土确诊病例，其中呢，绍兴是本轮疫情中浙江省本土病例最多的地区。截至昨天下午4点，共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23例，其中108例病例都是在密接排查和全员核酸检测当中发现的。 根据媒体报道，12号晚上，绍兴市上虞区一家超市所涉疫情严重，目前已经发现20多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其余大部分是超市内的商户。 据了解呢，这家超市位于上虞当地的曹娥江西岸，超市周边有多个大型的小区，而在其西南边就是上虞中心医院，人流量也不小。目前呢，这家超市已经关闭，并且进行全面的消杀。 为全面压紧压实疫情防控各方责任，昨天绍兴市发布疫情防控追责问责10条规定，对在疫情防控工作当中的违规违纪、失职失责行为进行严肃的追责问责。 为了加快核酸检测速度，昨天呢，浙江绍兴3组气膜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呢，实验室在全力运转状态之下，每天最高核酸检测能力可以达到28万管，按照10混1采样的方式，单日最多可以完成280万人份的核酸检测任务。 最后再来关注，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通知，对加强教育 APP 管理推动与双减政策衔接提出了明确要求。 通知提出，对于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性化的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的作业 APP 暂时下线，整改到位并且经过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之后才可以恢复备案，未通过审核的撤销备案。 另外呢，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完成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之前，有关的部门将会暂停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的客户端的备案工作，已备案的暂时从平台下线，下线的这些客户端在获得中小学线上学科类培训许可之后，还要提交恢复备案的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可以恢复上线。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记者程强。前两天，一条安徽一名女大学生辱骂外卖小哥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引发了网友关注。事情发生在本月的6号，当时合肥外卖骑手小吴到当地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配送外卖，由于对方留错了电话号码，导致他无法配送成功。于是小吴通过外卖平台与这名女大学生取得联系，表示可以二次配送。但让小吴没有想到的是，这名女大学生却开始对他的配送表示不满，并破口大骂：打工就是我儿子，没钱就好好打工，本来就是你上帝，我不命令你，命令谁呀？等等不堪入耳的一连串脏话，让小吴感到了极大羞辱，郁闷不已。无心工作的小吴随后向公司提出了辞职。而这些不宜二次传播的污秽言语，也彻底让这件事在网上炸开了锅。事情发酵后，女生所在学校曾表示，该女生已向外卖员当面道歉，双方已达成了和解，并表示女孩是新生，希望网络舆论能对女孩宽容点。而就在人们认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的时候，小吴却对媒体表示，女生虽然向他道歉，但道歉的态度很敷衍，他认为对方没有诚意，并没有接受。此后他曾委托外卖平台和学校进行沟通，希望学校对女生进行严肃教育并公开道歉，但学校和当事女生都没有再与他进行联系。目前他正在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那么您怎么看这件事呢？是女孩太年轻应该给予宽容，还是支持小吴走法律程序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北京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宽容是有基础的，所以我觉得小吴的以法律名义去起诉还是正确的。 就这么一点小事儿要走法律程序，我是觉得不应该，整个社会也不应该提倡这种风气，完全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嘛。 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上

好，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玉华村长你们好。 哎，跟我们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今天这个天气啊，变化稍微大一点呢，有这么两点儿。一个呢就是说气温有所回升，另一个呢就是说傍晚以后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下降比较明显。关于这个气温会有所回升的问题呢，主要说的是这个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比昨天的最高气温要高4度左右。昨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南郊观雁台是4.3度，今天咱们预计可以上升到8度左右。这个气温回升的原因呢，是上一波冷空气离开以后，控制本市的这个大气团呢开始回暖，加上今天这个光照条件也还比较好，所以呢气温是会回升。中午前后啊，天气比昨天就会变得暖和一些。关于傍晚以后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下降的问题呢，主要是那个时候气温已经开始下降了，而且呢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呢是在减弱的，这样的话扩散条件下降，这个污染物呢开始积累，这个大气透明度啊和能见度啊就会下降，夜间呢是有轻雾，那么东南部地区这个局部能见度甚至有可能低于1公里，对出行呢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那未来几天的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是星期二，那么在本周剩下的5天时间里呢，我们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变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活动，会带来大风和降温天气。另外的话，周后期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在减弱，扩散条件下降，大气中的这个污染物是增多的。那么下一次冷空气影响北京的时间呢是明天夜间，偏北风呢最大的时间呢是这个16号星期四，平均风力是4-5级，阵风是在7级左右。那么降温最明显的时间是这17号星期五，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7度，这是将近一个多月以来气温最低的一天。这个天气寒冷，届时呢要特别注意保暖。关于后期扩散条件转差的问题呢，主要是要影响的是这个能见度和空气质量。能见度这个能影响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当时气压场的一个变化。这样的话就要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啊，是这样的，这个宇浩。 好的，感谢郭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非常感谢郭工的详细介绍。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再来看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为85到105，空气质量属于2级良。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风力不大，比较适宜您登山。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今天天气晴好，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米，一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企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世卫组织表示奥密克戎在全球传播的风险非常高。 欧盟正在与美英商讨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 财经资讯，国家发改委明确，我国将会在2025年建成全国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平台。 前沿科技，科技人员发现奥密克戎毒株可能会削弱疫苗的保护作用。 旅游文化资讯，电视剧《风起洛阳》热映，主演王一博受聘为洛阳文化旅游形象大使。 又一批流失海外文物回家，美国有人捐赠明代陶俑入藏上海博物馆。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当地时间12号，世卫组织表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范围传播的风险非常高，有证据显示这一新毒株会使新冠疫苗有效性下降，但是现有临床数据不足以确定其致病的程度。 最新数据显示，南非大约70%的新增确诊病例感染的都是奥密克戎毒株。现阶段，这一非洲国家境内新冠病毒的复制率为 2.5， 也就是每名感染者可能会传染 2.5 人，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值。 虽然说南非初步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毒株所引发的症状比德尔塔毒株要温和，而且呢，欧洲地区报告的绝大多数奥密克戎感染病例都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病例，但是世卫组织认为这些数据还不足以确定这一新毒株的致病程度。 世卫组织12号发布的一份简报显示，即便奥密克戎毒株的致病性低于德尔塔毒株，预计住院人数也会因为病毒传播性强而增加，这将会对医疗系统构成压力，导致更多人死亡。世卫组织说，由于从感染新冠病毒到症状显现存在时间差，预计未来数周人们将会获得更多有关奥密克戎毒株的信息。 当地时间13号，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目前至少有一例因感染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的病例。 连日来呢，奥密克戎毒株在英国快速传播。截至13号，奥密克戎毒株累计感染病例超过了4713例。约翰逊12号宣布启动奥密克戎紧急加强针国家任务，在新年前为英格兰所有的18岁及以上人员提供加强针的接种服务。 就在前一天，英国卫生与社会保健部发布公告说，英国新冠疫情警报级别由3级升到4级，以应对奥密克戎毒株在英国快速传播。 英国卫生安全局说呢，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传播性更强，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增长的话，到12月中旬，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将会占英国新增病例的50%以上，成为英国传播的主要毒株。 除了英国，为控制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进一步蔓延，多个国家都提升了管控级别，加强应对。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卫生部长霍罗威茨9号的时候宣布，将有关防范奥密克戎毒株的旅行限制措施延长10天，也就是在本月22号之前禁止所有的外国人入境。在禁令执行期间呢，以色列人入境之后也必须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且隔离。 同一天，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代理局长伍德科克也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随着假期来临，公众在室内与亲友聚会活动增多，但不能放松疫情防控措施。目前德尔塔毒株和奥密克戎毒株呢都在继续传播，接种疫苗仍是预防感染的最佳方式。 当地时间10号，塞浦路斯卫生部宣布，该国首次确诊3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为了防范疫情蔓延，从12月6号到明年1月10号，乘坐飞机入境的12岁以上旅客抵赛之后，都需要自费在机场接受核酸检测。同时，塞浦路斯卫生部也宣布，将会开始为5到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再来说一说，当地时间1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正同美国和英国研究在什么时间对俄罗斯采取哪些新制裁。 博雷利说，欧盟正处于对俄罗斯威慑和劝阻的状态，以避免危机发生，但将发出明确的信号，任何对乌克兰的侵犯将让俄罗斯付出高代价。 一些欧盟国家外交官13号表示，欧盟正在重点商讨如何以程度递增的方式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包括从禁止俄政界人士入境、冻结个人资产，到禁止与俄罗斯有关金融和银行交易等。 据报道，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将会于本月16到17号在布鲁塞尔聚首，俄乌边境局势将会是主要议题之一。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本月初说，如果美国或欧盟对俄罗斯施加他们所谓的高强度的新制裁，不论是金融还是新领域的制裁，俄罗斯都将会予以回应。 美国国务院官员曾经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普京是否已经做出入侵的决定，但他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了足够的部队、设备和物资，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采取行动进行攻击。根据媒体报道，在俄乌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拜登政府正在考虑美国公民撤离乌克兰的系列方案。 不过呢，按照美联社的说法，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土远离俄罗斯的欧盟国家对俄乌边境局势的说法与美方不尽相同。这些国家说，俄罗斯确实在与乌克兰交界的地区集结重兵，但是并没有即将攻击乌方的迹象。 上个周末呢，7国集团外长在英国利物浦开会之后称，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会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再来说，德国、法国、意大利，那就是7国集团成员。 国际视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核协议。伊核协议相关方近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第7轮会谈。当地时间12号，一名与伊朗代表团关系紧密的伊方人士表示，与会欧洲国家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导致会谈推进缓慢。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啊，本轮会谈期间，一两个欧洲国家的态度始终不具有建设性，欧洲方面坚持这种非建设性立场，已经导致与会五国之间出现了分歧。 据了解，这次参加维也纳会谈的欧洲3国分别是英国、法国、德国。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12号在英国利物浦主持7国集团外长会时，以严厉的措辞向伊方喊话，说这是伊朗带着解决问题的严肃方案在桌前谈判的最后机会，解决方案必须是同意履行伊核协议条款。 德国新任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也在会上抨击伊朗，他说，伊朗本轮会谈中提出的最新要求延缓了谈判进程，让他们对伊朗失去了信任。 美国拜登政府今年初上台之后呢，伊美双方显示出了谈判的意愿。伊方强调，美国非法的退出伊核协议，理应由美方首先恢复履行协议，解除对伊制裁。 为了促进美伊恢复履行协议，相关方今年4月以来已经在维也纳举行了6轮会谈。伊朗以美国已经退出协议为由，拒绝与美方面谈。 再把目光转向阿联酋。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将会与联合国酋长国的领导人讨论加强两国关系等事宜。这是以色列建国73年来，该国的总理首次正式访问阿联酋。 按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法，贝内特定于13号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 阿勒纳哈扬会面，讨论深化以色列和阿联酋关系，特别是经济和地区问题。 去年八月以来，在美国政府的撮合下，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相继宣布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今年一月，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馆在阿布扎比正式开放。七月份，阿联酋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特拉维夫开放。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和贸易合作协议。 伊朗协伊核协议相关的方呢，眼下正在力促美国和伊朗恢复履行伊核协议。而作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一向是反对伊朗伊核协议的。近年来呢，更是因为这个伊核会谈重启而积极去考虑包括武力在内的行动选项。最近这几周，以色列派遣他的高级别外交官、国防部长等人与欧洲、美国和中东地区的盟友会面，要推动对伊朗采取更坚定的态度。 路透社认为，贝内特这次访问阿联酋是想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寻求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和平专家龚超。龚超您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回顾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呢，美元对主要货币最终是上涨，美指中报在96.37。那近期呢，我们看到美指维持了一个相对的高位震荡。那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市场关注的焦点呢仍然集中在美国的通胀情况以及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应对。在供给紧张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呢一路上涨，那导致美国的这个 CPI 呢也出现了上行，一度呢创下了82年以来的同比最大涨幅。那美联储呢也表示通胀的风险呢已经在上升，而且已经不再用暂时这个词来形容通胀。从最新公布的美国11月 CPI 指数来看的话呢，这个数据呢还是基本符合预期。那投资者解读认为呢，这个数据并不会改变美联储未来的加息步伐。在前期这个美元指数不断上涨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联储未来加息的这个因素呢基本被市场消化。那因此呢，在数据并没有明显超出预期的情况下，那美指预计将难有起色。从技术上看的话呢，美元指数在96关键的阻力位附近呢，近期在大幅的震荡，那后市呢有望遇阻回落，下方首个目标位呢，我们看在94.50一带。那作为美元的主要对手货币，那欧元对美元昨天呢则是下跌，最终收报在1.1284。那市场预期呢，欧洲央行可能于明年4月起，将美元的这个资产购买计划呢减半实行，并有望呢在2023年底结束量化宽松的政策，并且呢启动加息计划。那这个预期呢对欧元呢是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我们从技术上看的话呢，欧元对美元在2020年的7月那成功的上破了一条长达10年期的长期阻力线，并且呢在2周之前呢是成功的完成了对这个趋势线的回踩。那最终在1.12关键支撑位得到支撑。那后市呢欧元有望盘整反弹，首个阻力位呢我们看在1.1450。主持人。 好的，那么美元对日元的走势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我们看到呢美元对日元昨天呢是出现了一定的程度的上涨，收报在113.58。那近期呢我们看到新的变种病毒奥密克戎的出现呢一度令日元呢有所走强。当然我们观察呢，从基本面来看，那疫情导致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呢也是出现了不均衡，通胀呢居高不下，愈演愈烈。那我们看到各国的中长期的国债收益率都出现了上涨，那但只有日本的债券收益率呢仍然维持在零附近。那在这个利差的大环境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呢，日元很难摆脱一个走弱的趋势。从技术上看的话呢，美元对日元在周线上呢呈现一个盘整的态势，那上涨形态呢保持完好。那下个阻力位呢我们看在115.00附近。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报在465.08，加拿大元是 500.31，瑞士法郎是691.10，欧元是720.07，英镑是843.60，日元是5.6068，美元则报在636.69。主持人， 好的，感谢工厂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来，财经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冷链物流这个话题哈。12月12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14五冷链物流发展规划》。昨天呢，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部委介绍了相关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看规划的内容。规划呢，结合着我国国情和冷链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实际，围绕6+1重点品类打造物流体系。六就是六种食品，包括肉类、水果、蔬菜、水产品、乳品、速冻食品等生鲜食品，一是疫苗等医药产品。 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国要初步形成衔接产地、销地，覆盖城市、乡村，连通国内国际的冷链物流网络，基本建成符合我国国情和产业结构特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冷链物流体系。 规划还明确，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会建设4横4纵8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拓展我国冷链物流服务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是4横4纵8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中的四横，它是指北部还有鲁陕藏、长江、南部这四大通道；四纵是指西部、二广、京鄂闽、东部沿海四大通道。我国呢将会通过4横4纵串接农产品主产区和19个城市群，形成内外联通的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 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副司长张江波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会建设100个左右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确定这100个物流基地，综合考虑了农产品生产、大型消费市场、存量冷链物流设施等因素。目前已经确定的首批17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稳步建设中。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张大伟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围绕4个方面强化冷链运输一体化运作，包括冷链基础设施一体化、冷链运输组织一体化、冷链运输城乡一体化和冷链运输管理一体化。 会上，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副司长李刚表示，商务部将会鼓励第三方社会化冷链物流企业发展，推动冷链云仓、共同配送、零单物流等模式去推广应用，提高冷链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好，接着来关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个税抵扣事关到老百姓的钱袋子。近日呢，个人所得税 APP 首页的热点专题板块上新了下一年度专项附加扣除开始确认这个专栏。那税务部门呢也喊话纳税人确认相关的扣除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明年年终奖的纳税方式呢会迎来一个变化。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符合国家规定的，在2021年12月31号前不并入当年的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月得到的数额，按照相应的综合所得税率表确定适用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从明年起呢，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该并入当年的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经研究室主任何代新表示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可以分摊到各月，有利于适用更低水平的税率。从2022年开始，部分收入相对较高人群将会面临着税率提升的情况。 从目前释放的政策来看呢，下一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有望新增一项，因为今年八月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将会推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把它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项目，相关的政策有待进一步落地。 临近元旦春节，白酒行业再次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热点。从昨天开始呢，茅台方面把飞天茅台的产品规格进行了升级，不但有每瓶500毫升共6瓶装的飞天茅台原香酒，还推出了每箱12瓶装的飞天茅台酒。负责人表示，12瓶装这两天将会陆陆续续在全国铺开。 有市场人士说呢，12瓶规格啊，要执行拆箱令政策，是开箱销售的。那6瓶装的茅台酒呢，可以整箱销售，以满足消费者想买整箱又想零售这样的需求。还有人说，茅台这个举动就是为了缓解零售市场购酒难、购酒贵的现象，并且拓宽茅台酒销售的覆盖面。 一段时间以来呢，白酒板块在 A 股市场避险强劲啊，受到相关消息的影响呢，昨天早盘白酒板块再次上攻。作为白酒行业的风向标，贵州茅台午盘大涨3.28%，盘中一度上涨超过4%。 那就整个大盘而言呢，昨天开盘沪深两市都是高开高走，沪指更是时隔3个月重返3700点之上，截至收盘，沪指回撤到3700点以下，报在3681.08点。上涨0.4%。 北京方面，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再面向民间资本公开推荐79个重大项目。这次你推介的项目总投资870.4亿元，你引入民间资本528.4亿元，引入民间资本占总投资比重达到60.7%。 这79个项目当中，有19个现代服务业项目，包括丰台区、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核心区一期项目等，总投资共372亿元。15个农业农村项目，包括昌平区农产品展示体验中心等，总投资一共41.4亿元。还有科技创新项目、城市更新项目、高技术制造业项目等。 下一步呢，本市将会依托市发改委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机制，积极向本市金融机构推介项目，跟进项目推介进展情况，对于签约项目纳入调度机制，推动项目加快前期手续办理，尽早落地，对于未签约项目适时核实企业融资意愿，纳入下一批次的推介项目清单。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科技资讯啊，我们先来关注跟奥密克戎有关的研究。根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近日的报道，来自南非、德国和瑞典以及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的4个独立研究团队，首次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逃避免疫系统的能力开展了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显示奥密克戎极有可能损害现有的新冠疫苗的某些保护作用，但是加强针应该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科技日报报道说，4个独立研究小组的结果都表明，奥密克戎比任何其他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都可以更广泛地减弱中和抗体的效力，但是它对疫苗的影响程度在不同的研究当中也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和日本北海道大学的研究人员呢，最近发现了一种关键机制，可以解释新冠病毒如何逃避免疫系统，并在人体之内复制。他们说，新冠病毒携带了一种抑制基因， 它可以抑制免疫系统中的一种人类的基因。 哎，我们知道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由一个细胞和蛋白质组成的复杂网络，目的呢就是要抵御感染和疾病，特别是像新冠病毒这种导致人体出现许多问题的病毒。但事实上呢，免疫系统它不是万无一失的，仍然有许多人面临着感染病毒的风险。 可以说科研人员的发现呢，揭示了新冠病毒如何在人体内复制的机制，有望促进开发防止病毒逃逸免疫系统并在体内复制的新的疗法。他们说，希望这一新发现能让我们开发出一种可以阻断抑制基因的新药，这样人类的免疫系统就能够永久的击退新冠病毒了。 好，科技资讯呢，我们最后来关注怀柔啊。怀柔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昨天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2年怀柔科学城将确保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等科学设施竣工，通过不断完善科学城配套设施，为科学家科研生活提供便利条件，并尽快培育相关产业生态。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目前怀柔科学城在建的29个科学设施项目中，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子午工程二期等9个大科学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项目土建工程已经完工，正在进行科研设备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工作。到今年年底，还将有9个科教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土建工程完成施工。配套建设方面，怀柔将进一步打造科学家城的美好生活。怀柔科学城管委会创新服务处处长杨浩天介绍， 交通体系上是要建立通勤中转无缝接的这个链接体系。从区外来讲的话呢，主要是推动轨道交通、定制公交以及中科院的班车能够实现这种高效的换乘联动。区域内的话呢，通过这种现有的这种公交优化的这个路线呀、定制公交以及分时的租赁汽车，还有共享单车等多种的方式来保障接驳的这个体系的完善。 据了解，怀柔科学城科研人员数量已经达到3000人，到十四五末期，科研人员数量预计达到30000人，住宿、交通、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也都在逐步完善。杨浩天表示， 我们这个正在这个建设以政策性的保障住房为主的住房体系，这个重点项目呢，包括雁栖国际社区、水岸雁栖，明年应该就都能够交付使用。雁栖国际社区的二期，国科大的这个集体宿舍以及城市客厅 CD 块的公寓能够加快推进建设。另外一个从教育的角度呢，我们一个是推动北京第三实验学校还有这个中关村一小怀柔分校的新址的一个建设，包括还要再建设一个这个青苗国际学校的南校区。同时我们也在探索支持中科院在怀柔科学城办自己的附属学校。 为了保证来怀科研人员能够安心工作，怀柔区还推出高水平人才定制服务，为人才解决后顾之忧。怀柔区委组织部人才科科长修潇说， 怀柔区实施的这个雁栖计划，采取一院一策、一企一策的方式，为国际顶尖人才提供科研成果转化、团队引进等量身定制的这个服务，为85名领军人才及团队发放雁栖人才卡，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为人才提供6大方面13项集成服务，其中第一项服务就是租车出行。很多人才相当于从海外回来的，他没有车牌，我们可以让他出去租车，是很低的价格，让他把精力集中的全部放在科研方面。 在科学城建设过程中，围绕大科学装置，以市场为导向，怀柔还将打造高端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产业基地。怀柔区经信局副局长秦红霞介绍， 我们现在已经有99家跟仪器和传感器以及围绕着这个科技服务的企业入驻，但是它在产值上量可能还相对来讲比较小。我们现在还正在制定未来仪器和传感器产业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使得我们怀柔区整个的产业部门都能够围绕到科学城的建设过程当中来聚焦高端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产业发展。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 好，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去年底北京市发布了关于开展一次性创业补贴工作的通知，支持重点群体以创业带动就业。现在国家鼓励就业创业，今天呢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项政策的具体内容。 首先有七类符合条件的人群可以申请享受8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这七类人群包括北京市户籍的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及毕业2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托底安置人员、报告企业本市分流职工、农村劳动力以及入乡创业人员。 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需要同时满足4个条件。一是创业人员在北京市首次创办创业组织，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二是创业人员在所创办的创业组织缴纳社保费，并且累计满6个月，其中入乡创业人员所创办的创业组织需要招用本市户籍劳动力达到3名，并为其缴纳社保费累计满6个月； 三是创业组织自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经营且依法纳税1年以上；四是创业人员及所创办的创业组织信用良好，没有被列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黑名单。 符合条件后，创业组织就可以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了。在此基础上，创业组织每招用1名本市户籍劳动力，并为其缴纳社保费累计满6个月，还将再给予1000元的补贴。其中入乡创业人员创办的创业组织需要在招用3名本市户籍劳动力的基础上，每多招用1名再享受补贴政策，总的补贴金额加起来不超过10000元。 另外呢，符合条件的入乡创业人员创办的创业组织如果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可以先行申领50%的补贴资金。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也先来说说怀柔的事儿哈。昨天呢，怀柔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怀柔区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温来生介绍说，作为深化来影都过周末和打造永不落幕的电影节的重点任务之一呢，北京电影学院2期部分建筑明年将会正式开建。2期工程的建筑面积达到21.9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体育馆、学生公寓、国际影视交流中心等。 再来关注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昨天呢，雁栖湖生态发展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消息说，以北宋《千里江山图》为蓝本建成的雁柏山庄高端会议酒店已经建成并且具备接待的条件，预计明年开展试运营。 是，这个雁柏山庄总建筑面积2.94万平方米，是对原址建筑进行拆除，结合宋代建筑特色以及现代化元素进行升级改造建设的。雁栖湖管委会大型活动处处长黎燕彩介绍说，明年呢，怀柔区将会完成雁柏山庄周边和雁栖湖北麓周边绿化景观提升的建设工程，实现雁柏山庄红线内外的环境景观和谐一致，与惠都整体的景观外貌协调融合。 李彩燕还提到，今年雁栖湖国际会都克服了新冠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年举办各类会议会展活动2600场，接待40万人次，综合收入接近3.6亿元，与常年基本保持持平。明年呢，计划全年会展的收入将会继续保持在3到4亿元的运行区间，完成30个高端商务和科技品牌会议活动的落地举办，引进6家会展类企业落地注册。 再来关注一座城市哈，洛阳。近日呢，由王一博、宋茜、黄轩主演的电视剧《风起洛阳》在网络上引起了一片的好评。这部剧中展现了洛阳繁华的古街道以及百姓幸福生活的市井烟火之气，而一些洛阳有名的元素，比如说龙门石窟、洛阳牡丹、羊肉汤等等，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对此呢，洛阳市文旅局为洛阳籍青年演员王一博授予了洛阳文化旅游形象大使的称号。 嗯，应该说是典型的文化大台，旅游唱戏啊。洛阳市文旅局介绍说呢，当前洛阳正在着力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聘请王一博担任洛阳的文化旅游形象大使呢，会进一步提升当地的厚重跟时尚古都与活力的城市气质，继续增强洛阳在青年群体当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助力青年友好型城市的建设。 除了聘请形象大使，洛阳市文旅部门呢，近期在打造洛阳城市 IP 方面琢磨颇多，像《风起洛阳》影视剧和洛阳市的高度绑定，还衍生出了一鱼十二吃的商业模式。目前呢，已经开发了综艺、剧集、游戏、衍生品、舞台剧、动画、纪录片、漫画、商业地产等十二种产品形态。 接下来呢，会聚焦五周时期洛阳城的纪录片《神都洛阳》也会播出。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呢，他们选取了洛阳历史的十个侧面，讲述当时洛阳的烟火生活、市井乾坤。比较有巧思的地方就在于《神都洛阳》呢，是采用时辰轮盘这样的旋转方式完成用户的集数选择，转到哪个时辰您就看哪一集。 另外呢，动画电影《风起洛阳之双子追凶》、真人电影《风起洛阳之阴阳界》也正在制作当中。 《 风起洛阳》呢，未来还将在这个洛阳的洛邑古城建起《风起洛阳》主题剧本杀、VR 游戏体验店和主题酒店。 其实我觉得电视剧对一个地区的旅游带动真的很强。比如说《长安十二时辰》播的时候，大伙儿就觉得西安很好。再往久远一点，你记得那个《我的团长我的团》？ 不是。哦，太往前了是吧？ 没有那么前，就是《我的团长我的团》播出的时候，直到现在看弹幕，还有人说，幸亏当年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去了腾冲 啊， 这回洛阳又火了啊。等到 春暖花开时， 对防控也没有那么严格的时候，来一趟洛阳，感受感受，好像就马上实现了似的， 感觉要喝羊肉汤了。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来关注，昨天公安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公安机关会同国家文物保护部门依法开展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工作情况。 国家文物局兼督察司司长陈培军在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文物资源丰富，有不可移动文物76万多处，另外呢还有诸多未知的古遗址、古墓葬，这些已知或未知的珍贵文物都是犯罪分子觊觎的目标。如何让不法分子望而生畏、畏而怯步？那国家文物局主要要从三方面提升防范能力。 第一呢，是加大文物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出台文物安全防护工程实施工作指南和相关的制度标准，加大安全防护设施投入，推动文物安全管理标准化。十三五以来，中央财政每年会投入约12亿元，支持2400多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防护工作。 二是提升科技应用水平，推动安防设施建设，加强安防关键技术研究，推动将安防纳入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指导文物资源密集地区建设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智能监控报警装备，提升文物安全防范智能化、信息化的水平。 三呢，是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整治，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统一的部署，开展3年整治行动，仅2020年全国文物系统的检查文物博物馆单位就检查了21.7万家，督促整改隐患4.4万处。 如何做到事有人管、活有人干、责有人担？陈培军介绍说，目前全国已经有26个省份将文物安全纳入政府年度考核评价体系当中，并且细化考核指标。公安部还与国家文物局协同建立了打击防范文物犯罪联合长效工作机制。 既然说到了文物，我们就来关注一个业界的好消息。昨天在国家文物局举办的文物捐赠入藏仪式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苏珊娜·弗拉图斯女士捐赠我国的2尊明代的陶俑正式入藏上海博物馆，同时一向万千明代彩色 幼陶俑特展也在上博开幕。 今年四月份的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收到了苏珊娜女士的邮政快递，内有两尊彩色利俑和一封信。这信件讲述了她的家族与这两尊陶俑的渊源。苏珊娜女士的祖父20世纪初在中国行医，获得了两尊陶俑带回到美国，后来呢就由苏珊娜女士继承。她表示希望通过中国政府将文物送还给中国人民，捐赠到上海博物馆。 两件文物入境之后呢，经过实物鉴定确认为明代的陪葬名器，是研究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和制陶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确定为三级文物。两件文物与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套明代的陶俑的胎质、表面施加的低温铅釉工艺是相同的，造型以及制作风格都与其中的尖帽利俑极为相似，应该是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作品。 好，下面咱们来聊一聊啊，部分机构借助热播电影开始了虚假融资。目前的电影《长津湖》的票房已经突破57亿元了，原班人马打造的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自官宣以来也是备受影迷们的关注。然而呢，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个市场。近日，有一家号称可以投资《长津湖之水门桥》的投资机构说，从他们那里投资能有300%的回报率。我们来听一下这家机构的经理是如何忽悠的。 现在这个片子我们的成本不是6个亿吗？数据测算来讲是18亿回本，这个片子票房到18亿来，能分账的钱刚好覆盖你的本金，票房没有到18个亿，我们依然按照18个亿来分，那么超出18亿的部分就按照正常的分账流程去走，你不会赔钱，就看你能挣多少。给人家算一下50个亿的票房回报率是多少？ 回报率大概300%， 投100万就赚300万。 超了，比这要高。 啊，中国医生也是我们做的，1921、怒火中二都是我们做的。 这不集成 吗？这也是我们做的。 哎呀，投资了好多呀，感觉所有的大片都是他们做的啊。 你们就投呗，需要融什么资呢？是吧？ 那不融资他怎么把钱套来呢？其实呢，长津湖之水门桥这个电影的拍摄方北京博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说呀，公司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开展与这个电影有关的融资业务，任何第三方从事的与该电影有关的融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跟公司没有关系。 在网上输入电影投资的关键字进行搜索，你就会出现不少所谓的投资公司啊。河南郑州警方此前还破获了一起以投资电影为名的诈骗案，那警方调查发现，这些以投资电影为名的影视公司或多或少的与拍摄方见过面，或者是签署过一些合作协议，但是协议根本没有履行或者已经作废，他们就拿着这样的协议去募集资金。 长期从事电影募资工作的杨先生介绍，想要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电影，一般是有两种模式，一种就是固定收益，就是借钱给制片方，并且按照约定收取利息，至少100万元起投。另一种呢，就是参加分红，出资人和制片方签署协议，承担一定的风险。按照电影拍摄成本不同，起投的金额也不同。有时候啊，有一些电影投资方为了分散风险，就会违规进行二次融资，这里面的猫腻真的非常多，普通投资者是很难分清情况，千万不要碰。 这里面门道比较多了，比如说你只需要给1000万，但是你往外融资的话，你没准你个2000万、3000万，因为你下面的投资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相当于你把你的份额打散了、分散了、分散给了其他人了，其他人名字上不体现，他只是一个代持的，但是你确实是有这个份额的，怎么签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也不会跟下面的投资人说，所以说这里面猫腻就很多。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发行资质，你有没有理财资质。比如说你要打散了之后，你是以什么方式，你是以私募的方式，你还是以哪种金融产品的方式，你有没有这个牌照，这个是根本上的问题，有牌照的是少数。 哎呀，我就说怎么这两年还少一点这种情况啊，就以前我总感觉身边那么多人说，哎，有一本子，哎，我有一电影，就不管他是干嘛的，他都有一本子， 是吗？ 他都有一个电影要投， 真有本事 啊。是，所以就是我估计这个话题就是常谈常新，常谈常有啊。后来我还看电视，看见一个就是那种 类似于婚姻家庭的调解的节目啊、女方呢就真的在年纪已经很大了，没有，女方就真的哭诉，对嘉宾哭诉说我们家那位就是什么正经事都不干，等这位男嘉宾上来之后，主持人和嘉宾对他说我有一本子，我明明就是比如说是在家里边有很好的这个就是家里的事情，比如卖点什么咸鸭蛋啊什么的，完他忽然间他要去投资一个电影，我有一本子。 所以不，这个代表大家对于电影这个艺术形式的喜爱程度，但同时要防范哈，因为确实不是专业人做这个非常专业的工作是很有风险的。刚才已经告诉了，如果想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电影有哪些办法，除此之外千万千万要留意啊。接下来说一个事儿，就是喜欢收藏的朋友您注意啊，根据中国金币集团公司的消息，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将会在今天，也就是14号晚上的10:30开始网上预约。纪念钞呢包括冰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和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各1张。 纪念钞每张的面额呢都是20元，每张票面长145毫米，宽70毫米。纪念钞发行数量是2亿套，每人预约兑换的限额是10套，预约时间今天晚上10点到16号的24点，兑换的时间为12月21号到27号。 今年的12月25号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创建80周年、组建20周年纪念日。自本月起呢，国家话剧院推出院庆展演季，新创作的剧目直播开国大典，英雄时代、战士书写和经典作品大宅门、哥本哈根、人间烟火、四世同堂共7部优秀话剧在境内外会演出，展示中国国家话剧院近10年来的戏剧成果和艺术底蕴。 本月22到26号，直播开国大典将会作为院庆大戏在北京上演。元旦前夕，反映基层党员干部形象的《人间烟火》在今年摘得了梅花奖之后呢，会再返国话的舞台，跟观众一起轻松跨年。春节之前，具有实验探索精神的小剧场话剧《战士书写》将会作为本次展演季的收官来演出。 这次参演的7部作品主题深刻，风格多样，既有常演常新的经典保留剧目，又有近2年来的新创剧目，既有革命历史题材，又有现实题材，可以说是中国国家话剧院高质量高品位创作和演出的缩影。 最后再来关注本台的活动，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现在已经开启了，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你来，海量的精品内容任你听，我们快到听听 FM 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好了，北京时间的8:46，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孙庆贺，来自经济界。今天我宣讲的精神是井冈山精神。1927年秋天，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井冈山精神得以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井冈山考察时强调，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优秀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彰显和弘扬，是中国优秀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和重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源头性精神。 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在开创中国革命崭新时期和开辟中国革命独特道路上所具有的示范性和先导性。国民革命失败后，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国共对峙时期，在这十年，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井冈山精神支撑着中国共产党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鼓舞着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弘扬井冈山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对于构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好，下面进入百姓生活故事。常凯是美团外卖的一名配送员，也是美团美好朝阳骑士的第一批小巷管家。平日里他穿行于大街小巷忙碌的送餐，在工作间隙他积极主动地发现并反馈城市治理当中的各类问题，包括垃圾分类、乱停乱放等等，助力城市环境改善。在他的示范带动之下，上千位骑手注册成为小巷管家，成为部分街乡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我们来听记者康立波为您采制的故事《骑手管家》。 平凡中经历感动，寻常中发现精彩，欢迎收听百姓生活故事。 一个是外卖骑手，一个是小巷管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会将这两种工作联系在一起。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位既送外卖又做小巷管家的美团骑手常凯。 我叫常凯，山西人，1993年生，从2018年10月份呢来北京从事这个外卖配送行业，现在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一天正常，其实说句实在，从早上出门到现在的话，在外边的时间大概有将近12-13个小时吧。其实正常要忙碌起来，就是那么午高峰还有晚高峰那么一会儿。 从2018年10月到现在，常凯已经在北京送了3年多的外卖，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常凯参与到了美团美好朝阳骑士这一活动中来，成为第一批骑手小巷管家。 这个朝阳团区委呢，跟公司呢就是联合发起的一个美好朝阳骑士，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一线的这些街乡便道这些小哥呢，积极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同时呢，在顺手的事儿就把这些社会不文明的现象通过这个朝阳群众管控这个平台去反映上去。它分好几类，有一些这个共享的这个单车的乱停乱放，还有些这个垃圾分类，还有油箱占道，还有暴露垃圾堆物堆料，分好几类。后来慢慢这个系统越更越完善了，它带那个自动定位非常方便，然后它有个3张照片，它是属于哪一类的，然后是属于一个现在现象是什么样的，大概周围有没有标识的地方，这反正3张照片24小时之内我上传上去之后呢，然后那个城管会给我发消息说您反映的问题已得到及时解决，然后会给我3张反馈过后的一个照片，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对，下回过去他说，哎，跟我原来确实不一样了。 常凯说，跟社区的小巷管家不同，他们这个类型的小巷管家更多的是流动式的，他们所涉及的场所并不固定，一栋楼宇、一条街道都有可能是他们的工作对象。 大家都了解我们那个外卖小哥这个特性，你像有时候这个每天大街小巷，他们像那些停车场啊、居民楼啊、写字楼，说白就是犄角旮旯什么地方都能注意得到，可能会发现一些这个不文明的一些现象。你像有一些这个这边堆的一个很多这垃圾暴露好几天没人处理的，通过这样的小巷管家这样这种平台去给他反映一下，反映到当地所在街道这个城管委，然后城管委啊街道办，然后得到迅速一个处理，然后美化环境嘛。方便别人也是方便自己嘛。 常凯是个热心肠，最开始做的时候他遇到了不少人的冷眼相对，被骂多管闲事也不在少数，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希望能为城市管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印象有一个订单比较深刻，我送了一个订单送到那个国贸招商局大厦那边，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那边建国路嘛，有专门规划的那个公交车专用通道，那边有公交站牌，然后我就看见有个七八辆这个公交单车占用了这个公交车道，然后所有等车的这个乘客呀都跑到了这个快车道上，然后我觉得挺危险的，然后当时就把这个情况通过这个平台呀反映了上去，这个反应处理很快，当天上午反映的好像下午6点多就处理完成了。 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3年多来常凯发现并上报解决问题近百件，在他的带动下，身边一批外卖骑手也注册成为小巷管家，成为部分街道乡镇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刚开始说我是一个人来做，积极参与这个城市社会治理呢，也得到一些这个奖励，包括说，组织啊，就是政府也给我们说组织一些福利啊，滑雪呀、看电影啊。别人的小哥们说，哎，你这一个送外卖，怎么还能说有这些机会，参与这些活动吗？他就很好奇。我说，哎，我是参与了咱们这个，小巷管家这样的一个治理活动，然后也就是邀请他一起，哎，参与了进来。要包括说整个朝阳区43个街巷29个街道啊，大概注册现在应该有1300多名这种小巷管家了吧？应该，对， 跟您一样的， 对，跟我一样的，对，就是政府跟公司一起合作的，初衷就是说让我们在一些外卖快递小哥呀，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同时呢，能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当中，体现自己的这个个人价值，然后更多的也就是让我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在这个城市也能找到一些这种归属感跟生活感嘛。 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作为一名外卖骑手，又是一名小巷管家，常凯返京结束隔离观察后，立即投入到工作中。 2020年疫情那会儿出嘛，1月20号回的老家，2月中旬，然后来的北京。隔离之后呢，出去就是干活了。那会儿还封着呢，各个小区还没有解封。觉得我们说实在的，连接这个商家与顾客之间的一个桥梁。说实在，那会儿我也怕，但是说从自身做起，做好防护，就比如说对这个餐箱的这个3次消毒啊，对电动车的擦呀，戴一些一次性手套啊，这些我们都是做的都，也不错。 疫情期间那会儿也一直在配送， 对，一直在配送， 给大家送外卖， 对， 买菜。 哎，那会儿说实在。订的最多的都是一些物美啊、家乐福啊，然后这些啊，米面粮油这些的。对，还记得3月份下了一场大雪嘛，路也确实挺滑的。但是那会儿，其实说白的话，我不干这活谁干呢？我就是干这个的，没有什么伟大不伟大。我的本职工作就是送外卖，对吧？大家伙都隔离在家了，你不上谁上啊？对不？ 出色的表现让常凯赢得了北京青年榜样、北京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并当选为第12届北京市青年委员。面对荣誉和成绩，憨厚的常凯说，希望能够继续在岗位上发光发热，为首都的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力量。 刚开始我其实2018年10月份来北京的时候，其实想法就很简单，就想赚点钱，也没想说其他，说就是说在这个城市有一定什么这个幸福感、归属感，没想这些。但是后来做了一些这些项目之后啊，然后慢慢说觉得说这个组织啊，或者说就是党群政府机关呢，对我们这个关怀啊越来越好，我觉得对自己从自己自身认识上面来说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不光是说职业它不分一个高低贵贱， 对， 就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从来没想到自己呢还能说为这个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对，我觉得能积极参与到这个城市过程当中，得到大家这种认可，我觉得是非常光荣和自豪的。我对于自身而言，我觉得说，跟这个城市已经完全融为了一体，觉得这个城市就是自己的另外的一个家。作为一个青年人来说的话，自己这个身上的这个责任与担当会更多了一些吧，更好的去服务这个社会，让更多的人呢，在做好工作同时呢，体现自己的这个社会价值。 梦想起航那一秒，泛起我们久违的心跳。 好，我们为您更新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根据国家卫健委刚刚发布的消息，昨天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6例，境外输入25例，本土确诊病例51例，其中的浙江44例，内蒙古5例，黑龙江1例，陕西1例。另外昨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境外输入11例，本土4例。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孙畅、于浩，代表节目编辑赵以阳、康立波、钱冰冰，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加持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见。 明天见。 起航，就算是风浪滔天，也要大声的唱，不怕前方有再多险阻，要为彼此护航，放手翱翔，张开翅膀，在此刻梦已无可阻挡，坚定着希望，勇往直前，梦在未来绽放。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